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经典九来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星期首班由香港出发前往深圳北的车票目前已售出6000余张，整体票务系统运作良好，但承认两地系统仍有待磨合。据悉，今年1到8月，全国铁路完成投资4612亿元，新线开通960公里，其中高铁911公里。新一届美国小姐日前在大西洋城诞生，来自纽约的24岁黑人佳丽富兰克林摘冠，赢得50000美元奖金。巴西旅游部近日公布的数据表明，来到巴西进行生态旅游的游客人数占到总人数的16.3%，生态旅游也成为除沙滩外最吸引外国游客的旅游项目。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上创业食堂正式营业，这是继共享书架书吧后，创业大街建设生态街区的又一举措。日前在北京动物园正门展出了31张非洲濒临野生动物的大幅照片，鼓励人们加入到反对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活动中来，并支持保护非洲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。第7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落下帷幕，由王家卫监制、万马才旦执导的《撞死了一只羊》作为今年唯一入围竞赛单元的华语片，最终获得了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来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叫出来你安排，至于心是否快乐，你比我明白。我不谈昨天，也不谈将来，你只要实实在在让我好好爱。我把心交出来，任由你涂上色彩，他准备接受一切，包括空白。从没有过，连梦里都没有过，对自己没有把握，难以解脱。我的心离开我，任由你来取舍，世上只有你难舍，爱字字深刻。我的心离开我，任由你去折磨，就算你从不珍惜，我无话可说。交出来你安排，至于心是否快乐，你比我明白。我不谈昨天，也不谈将来，你只要实实在在让我好好爱。我把心交出来，任由你涂上色彩，他准备接受一切，包括空白。从没有过，连梦里都没有过，对自己没有把握，难以解脱。我的心离开我，任由你来取舍，世上只有你难舍，爱字字深刻。我的心离开我，任由你去折磨，就算你从不珍惜，我无话可说。

问他

大多数人不再想着去拯救世界，而是想多一些时光去帮妈妈洗碗，给女儿讲童话故事。不是胆子变小了，而是明白了凡事得讲究个分寸，明白了生命诚可贵，明白了身上不可倾泻的担子，明白所爱之人得用力去守护。经典久了久，我心奇，因为我们想用余生爱着我们所爱的一切，这背后的爱深沉而伟大，温柔而含蓄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

再一次给我开放的心灵。 从小到大，我们遇见的人没有上千，也有几百个。一起长大的邻居、上学时的同学、工作后的同事、朋友的朋友，以及一些因为各种原因彼此加了微信却几乎没有联系的人。经典久了久，我行其岁寒知松柏，患难见真情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